有关送往生的一些经验和注意事项。 一，如果条件允许，能够在家往生，就不要送去医院。如果一定要送医院，最后一道防线，无论如何不能突破，那就是不能抢救，不能送重症监护室。抢救就是让其受地狱之刑，太残忍了。他痛苦万分，却又无法表达，他只有生嗔恨的份儿。你说他上哪一道？二，请助念团只请一拨人，不能请两拨人。为什么？两拨人往往互不服气，走得好争功，走得不好互相推脱责任，严重者相互攻击，不利于和谐。另外，要请修一个法门的助念团，因为法门不同，送往生的方式方法不一样，选修同一个法门送往生更契机更方便一些。三，助念团进驻时间要适宜，以三天为最佳，五天七天亦可，如果时间再长就不太适宜了。如果念一个月二十天，家属和助念团都会疲惫不堪，从而产生厌倦情绪。如何掌握这个进驻时间，这是个难题。有这么几种情况。第一种，预知时至，有往生把握，不用助念，这是最理想的。刘素清老菩萨、刘明华老菩萨就属于这种情况。预知时至，自在往生，不用助念。那为什么又助念了呢？刘素清老菩萨给的答案是，我不需要助念，瞬间就走了，跟着佛就走了。但是为了度众生，那就是说这个形式还得走。所以两位老菩萨，一位助念了五天，一位助念了三天，走形式度众生啊。第二种，没有预知时至，但身边有明白人会看，能估摸个大概。比如有些年岁大的老人，他们经历多，也有这方面的经验，可以参考。第三种，多次反复，看着好像要走了，过一会儿又回来了。原因有四点，一是贪恋这个人世不想走，二是放不下有牵挂，尤其被亲情缠缚，三是冤亲债主讨债揪着不放，四是家属和助念团有急于求成的不善念等等。原因是各种各样的，送往生要全力以赴，真诚心非常重要。如果助念团和家属意见不一致，要尊重家属意见。如果认为不如理不如法，助念团可以撤出。四，临终时任何仪轨都不用，大道至简， 如果是修净土的，不诵经，不持咒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而且是念四字的，愈简单，力量愈强，受用越大，不重形式，重实质，心静则佛土静。要念地藏经、阿弥陀经，在往生七天之后念。如果真正往生了，念地藏经可以给他追福，增高他的品位。如果没有往生，可以帮他消除痛苦。五，病重、病危、临终时，家亲眷属、亲朋好友不许探视。往生14个小时之后允许探视。14个小时之内不许哭泣，不许触碰身体，连床都不许碰。可是当时的具体情况，14小时净身穿衣之后可送殡仪馆。如果条件允许，在家念佛三天也可以。送往生要有序进行，有主法人统一指挥，不得多头指挥。助念团里有一个人真正修行得道，亡者就得真实利益。不开示，非要开示，简明扼要，不能啰啰嗦嗦，长篇大论。不开光，不用开光，光自开，谁能为佛把光开？本末颠倒多少载，今朝明理改过来。不探测，非要探测，14个小时之后。六，什么时候断食，要顺其自然，不能硬性安排。断食是最后清理身体的过程，一般都有这个过程，也有特殊情况例外，情况各异。比如刁居士丈夫老齐断食13天只喝白水，我姐姐刘素清断食4天只喝白水，董淑珍老菩萨断食40天只喝白水，简直是个奇迹。我老伴子刘明华往生的前一天中午吃了半碗小米粥，他可以算是没断食的。这几位往生后都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，没拉没尿。七，往生后助念最低不能少于8小时，念12小时、14小时就比较保险了，神识离开身体了。如果念24小时、念3天当然更好，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。助念时最好把脸盖上，目的是让助念的人不分散注意力。八，记住三个最佳。第一个最佳，往生后的49天是我们帮助亡灵的最佳时间段，千万千万把握住这个最佳时间段。只有一个49天呐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第二个最佳，往生后的49天念佛给亡灵回向，是我们帮助往生者的最佳方法。 尤其是头一个七天，千万千万什么都不要夹杂，就是阿弥陀佛四字佛号老实念，功力最强，受益最大。诵经、持咒等其他活动，比起阿弥陀佛佛号都次之。有人喜欢东打听西问问，往生者去哪道了，这是最不可取的愚痴的做法，纯属不务正业。这种做法一点都帮不上往生者的忙，那些不孝子孙才这么干。真正的孝子千孙一定在49天之内老实念佛，帮助往生者提高品位，或者帮助往生者消业，增福生善道，这是正事儿。第三个罪加，49天念佛给往生者回向，是我们念佛人修福修慧积功累德的最佳机缘。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，整个宇宙是一体。九，临终一念往生必须具备哪些条件？古大德讲得很清楚，临终一念往生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。第一，临命终时清清楚楚，不能迷惑，临终一迷惑就不会念佛，有人提醒也很难接受。第二，紧急关头能不能遇到善知识提醒，赶快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，放下万缘。第三，有人一提醒就立刻接受，念头马上转过来，对娑婆世界不再有丝毫贪恋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。最把握的是自己念佛功夫成片，达到了是一心不乱，自己能做得自己的主，有把握念佛往生，不用助念。海贤老和尚不是最好的榜样吗？自己做不了主，靠谁都靠不住。十，往生者后事处理从简，不大操大办，不铺张浪费，不搞排场，切记万万不可以杀生，要用素食或以素食为主，万万不可以借机敛财，收受礼金，让往生者背负债务，实是大不孝之举。十一，怎样印证真的往生极乐世界了？一条，最把握预知实质，亲口说出佛来接我了，我跟佛走了，有的说不出来话，用动作表达出来，这准确无误，一定往生极乐世界了。其他的如身体柔软，头顶热，有瑞相，火化，有舍利等等，说明走得很好，去三山道。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的？可能有，但我们不能以此确认往生极乐世界了。今天早晨看材料的时候，出了这么20句话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网上传言多，你要会选择 什么是标准？有利于和合，依法不依人，牢牢要记得，谨言又慎行，不要瞎掺和，善护身口意，千万别犯错，因果要自负，三途在等着，地狱不好出，可别往里跳，自作要自受，佛也刚看着，都是大实话，你要听劝呐。悬崖快勒马，救救自己吧。这是在我今天讲课内容之外，是早晨8:15我在看材料的时候就出了这么20句话，我觉得可能对同学们有所启发和帮助，拿出来跟大家分享。